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又返返嚟大軍閥嘅時間啦。嗱，咁呢就頭先就講個黑社會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哋都提一啲即係其實今日比較大家要關注嘅問題，就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叫做係嗰、那個嗰、那個叫做係大白象啊。你諗高鐵點？喂，嗰陣時 669億。 669億，而家去到幾多錢呢？ 千四億都好似買唔到單。 千四億唔係話九百幾億點咩？ 講笑嘅啫，係。唔係啊，你而家肯定過一千億啊，其實 係嘛？ 係啊， 即係你起碼超支已經係即係去到即係50% 啦。 係啊， 喂，你諗下嗰陣時即係搞呢個叫做係蓮塘口岸，係即係諗住幾億嘅啫？ 三百幾啊，而家講緊係六十幾億變成三百幾億啊？ 六十幾億變成三百幾億啊？ 系啊， 完全系冇人阻到嘅，而家系，即系你话嗰阵时，即系点解要夹实泛民系紧要过夹实呢个叫做学联嘅意义就喺呢度啊嘛，佢哋系有权系做呢个叫做全面不合作运动啊嘛，喂，而家边有人阻到政府啊？完全冇人阻到政府、啊。 首先系冇人阻到泛民进行完全不合作嘅运动咯、 啊。啊、 因为你冇办法阻到泛民嘅时候，泛民咪 hea 做咯，咁政府咪为所欲为咯。咁你谂翻转头咁， 所以你成个建制系同建制内外咧系有关系嘅，即系你所有嘅民间团体组织松散，俾人逐个击破，方便咧就系成个建制咧就系、是、就算系比较为亲民间嗰啲咧都冇乜受到压力。你谂下雨伞运动喺开始嘅时候，泛民都系即系床板夹春袋，你觉唔觉得系咧？即系佢又唔系，叔又唔系。又唔知有咩結果，就而家嗰班人討論緊個問題咯。你明知唔得嘅，你硬去，咁你會死得好慘嘅喎。 泛民 去定唔去咧？咁樣 泛民討論啲乜嘢咧？佢已經全面不合作噶啦，同民間社會即係講 你 都冇用噶。 你而家泛民， 所以佢咪由一個極端走向一個極端咯。 即係而家泛民， 其實呢個係佢嘅心態嚟嘅，就係點咧？就係、是、最初見到雨傘運動有得起嘅時候。我就黐落去， 群眾美化主義 運動裏面就越嗌越大，就全面不合作運動，跟住發覺越搞越唔對路。 嗰班 dryerist 嚟嘅， 咁所以其實咧，上 騰翻轉頭， 上次阿明咧屌呢個即係民主黨或者泛民啦，其實屌得啱。喂，你講過三次咯，即係全面不合作運動， 講大了， 次次都唔撚兑現喎。 屌佢包佢仔，成日都投注錯㗎啦。即係難聽啲講。当年咪投注喺赵紫阳嗰度咯。 喂，等先，喂，打断你少少，而家咁样做本土派就真系赌错角喎，佢唔应该赌学联喎，佢应该赌泛民喎。 赌唔赌住啊嘛？ 赌唔赌住，你都要而家不断咁做啊嘛。 放长双眼睇，2016年一定赌。 我同你讲，我而家即刻同你赌，而家一齐同你一起。 跟住今年年底都赌。 嗯。 点解我话会一败涂地啊？咁解啊？ 嗯。 喂，你而家左右夹击啊嘛？你学联而家先死先啦、啊。都唔紧要啊！跟住你泛民区议会、泛民立法会选举系一败涂地嘅，左右俾人夹击嘅，左嘅就话你唔够激进啊嘛，话你一事无成咁几十年你咁长，有啲头啊嘛，点解啊？扰乱， 但系呢啲都唔系正题嚟嘅、啊。头先 Anthony 讲咗咁多呢咁嘅大白仗，喂，夹完佢无论死唔死咗，泛民系咪占领到区议会或者立法会？喂，你都好似阻 唔到，关键噶。 系啊， 但系你得把声嘅啫，得个声势。点解咧？因为你攞到选票嘅话，虽然你冇实质嘅喺行政上面嘅权力，你做唔到执政党。但系起码对当权者嚟讲系投鼠忌器啊嘛，因为佢一个独裁嘅政权嚟噶嘛。你只系能够喺选票上有几十个%六四黄金比率咁样，稍微有少少影响，即系佢唔敢太过分。但系如果你输到扑街嘅时候，佢就有足够嘅理由同藉口。佢通过佢想通过嘅嘢嘅咧，为所欲为嘅咧，你啲咩三跑啊，你呢啲咩高铁啊，全部 approve 噶啦，总揾到个理由出嚟解释噶。咁你唔扑街？ 喂，但係問題，喂，你而家見到，喂，泛民只不過係 hea 咗一個向假普選說不，但最更重要嗰樣嘢，你點樣將向假普選說不連結成為一個向大白象說不？呢、這個先至關緊要啊嘛！因為香港你話有幾千億嘅財政儲備，但係問題唔使得好耐嘅啫。然後你仲要揾香港人填數，你可以有咩方法啫？加税咯，發債咯， 嗯， 喂，呢啲好恐怖嘅喎， 嗯。咁其實你嗱，其實今日除咗你話大白象都好啊，你就甚至乎小白象，即係呢個咩喺巴士站，好似路邊咧，今日有一即係 搬涼亭啊嘛， 涼亭啦，即係喺樂活裏面，即係呢、這個呢、這個鰂魚涌啊， 嗯， 樂活鰂魚涌，我見到 Facebook 有人傳啦，就見到有兩個避唔到雨嘅避雨亭，即係原來耗資33萬，大佬。嗯咁即係佢又話，即係其實佢唔知有個好撚大個凳啦，又唔知喺度做乜嘅，坐又坐唔到，避又避唔到雨，但係純粹係兩個亭，即係兩個巴士站咁大嘅叫避雨亭咧，只係得已經要耗資33萬。 係呢啲係香港財政儲備，每個納税人俾即係阿土啊，你都有份起嘅原來 啊。 啊、 我冇咁誇張，我冇李嘉誠咁誇張，啊、我冇李兆基俾咁多，大佬。 咁你諗下啦，即係其實嗱，你香港咧，即係你唔好除咗呢啲避雨亭之外，你要發覺就係香港越嚟越多嗰啲欄杆啫嘛。係 啊， 係阻鳩住曬欄杆啫嘛、嗯。如果你行過呢、這個即係即係呢個港島區啊，行上山頂咧，咪好撚多欄杆啫。而家咪變得係。 係啊， 嗰啲毫無必要噶嘛。 嗯， 喂，點解啊？喂，你梗係要向啲人買噶啦，向咩人買啊？ 中國建築。 啊！ 我开埋名 系嘛，咁就呢个问题啦。 中国建筑 向到系即系我哋讲咗咁耐嘅亚投行啦。 嗯， 亚投行而家唔俾香港加入，但系咧，即系佢又不断去揾一啲 project 去使钱啦。老实讲系， 嗯， 咁啊，即系大镬。咁啊，即系嗱，即系其实最近咧，即系你日本咧就是、一个方即系呢个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啦，即系喺3号嘅时候就讲到明。嗯话咧会强化呢、這个即系亚洲基建投资，佢系透过呢个亚银啊，呢、這个亚洲银行啊，去即系加大呢个基建投资，系讲到明系为亚洲高质量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啊嘛，而且其实系会做基建啊嘛， 系啊， 摆到明同呢个中国去隻抽咯。 所以其实你可以諗返呢，就係呢个唔单止係一个经济因素嚟嘅，其实都系一个最重要系政治嘅背后咯，即系全球嗰个嘅。政治嗰個實力嗰個結盟同埋分佈咧，係先係關鍵嘅重點。嗱、 嗯， 你諗下，日本仔同美國佬聯成一事，鬥你用呢個亞銀嚟救你個亞投行，即係同你中國對抗咯。 係、嗯、啊， 因為佢都知道嗱，你溝一掂嗰啲小國，幫佢搞啲基建工程，其實某程度上係輸送緊利益俾佢既得利益階層噶嘛。 嗯， 而既得利益階層收咗呢啲錢之後，梗係擁護嗰個政權啦、 嗯。 而你嘅政府亦都會係。親美、 嗯、 或者係親中啦， 係、 嘛？喺全球嘅戰略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你係好傻嘅，透過錢去買人心啫嘛。 但而家共產黨係用緊我哋嘅錢就走去貼嗰班咁嘅阿 冇錯啦，冇錯啦。而家我哋嘅問題喺邊度咧？無論我哋嘅三跑，無論我哋過去嘅高鐵，都係利用你納税人嘅錢嚟走去貼嗰班商家佬噶嘛。 係啊， 係咪？即係一方面商家佬就。透过利得税就贡献翻俾呢个社会，另一方面就系、是、我真系要喺呢个饼里边分身家嘛。 嗯， 你谂下九牛一毛啦、嗯，香港已经系全世界差唔多最低税制嘅国家，16.5%。 嗯， 只要你起一条高铁、嗯，我沿路买咗啲物业，买咗啲地皮，就可以起屋，嗯、就喺嗰度咧赚几廿亿，大佬， 喂、 嗯，几百亿。 喂，睇翻原来中国咧，即系唔单止有亚投行咁简单嘅，佢后面仲而家仲私底下成立咗好多古灵精怪嘅组织，其中一个叫丝路基金咧，就而家就全力帮呢个巴基斯坦去发展呢个水力发电项目，同时咧亦都争取建同呢个中亚国家俄罗斯就建立一条新嘅欧亚铁路。喂，钱从何来啊？而家个个都讲紧中国嗰个经济放缓。喂，咪就係來自你嗰啲咁嘅欄杆啦、 啊，嗰啲係無謂建設，唔係同埋咧，即係其實點解咧？ 喂，其實你中國咧、已經係真係一國一制咧，影響緊香港。 完全 以前咧，即係我僆仔做區議會嘅時候咧，港英政府嘅年代咧，唔係搞咁多啲嘢嘅，同埋佢真係有 set priorities 嘅，同埋好多係政府部門自己提嘅，而唔係咧。我哋區員提嘅，後期咧就多咗我哋一啲議員去提一啲嘅 projects 啊，要有啲咩 improvement 嘅成成咧，就當係咧係攤牌。 嚇、嗯！ 即係你成功爭取喺嗰度起呢個避雨亭，你成功爭取嗰度植咗樹。 嗯、 你成功爭取咧，就係嗰度整咗個地圖咁樣、嗯。 成功爭取你米啊，使你錢啊，屌！而家就係、 是，咪就係咁。 咪而且呢樣嘢連結埋第二節咧，共產黨唔單止係利用呢筆錢攤派俾， 要揾啲黑社會去維護佢自己利益啊嘛！呢啲人 咧、啊， 甚至乎你係微小到啊！你係業主委員會啊，即係嗰啲維修工程啊，俾啲咩 project 去邊個搞啊？佢全部內 Q 定曬啊嘛、 嗯！ 喂，你條氣唔順啊，淋你紅油咯，咪、嗯、打柒你咯！ 喂 喂，然之後啲差佬咪當睇唔撚到咯！ 喂，呢、這個真係 咁撚樣咯！ 喂，香港而家建立咗呢個亞投行與警黑嘅共犯關係喎，即係我哋係被強姦嘅啫。 你應該咁講，成個國家機器咧，其實佢要維持佢繼續嘅運作咧，都會係一個哲理喺度， 嗯， 就係錢。同埋武力啊嘛， 嗯， 系咪？只有呢两样嘢先至能维系到呢个政权， 咪结果就 应受性啊嘛。 吓， 因为点解咧？我有钱嘅时候，我可以派钱， 嗯， 可以分配我嘅利益， 个主动权喺佢度， 系嘛？ 你要求我， 如果你有反抗嘅时候，我可以用武力嘅镇压。 嗯， 而家你成个即系社会，只系穷得止两样嘢，就系得钱同埋武力。 嗯， 但系人哋西方社会唔同。你唔好笑人哋喎，人哋西方社會係建構於一個民主嘅制度噶嘛，透過人民嘅授權嘛，即使你話係幾假都好啦，即使我哋點樣鬧美國佬都好，話佢嗰啲係全部係啲 lobbyist 啊、議員啊同埋商界咧勾結都好， 嗯、 喂咁人哋都有個認識啊個， 嗯， 但係共產黨呢次醒嘅，你連翻起佢今次喺處理香港嘅問題上面，同埋成個國際形勢裏邊咧，你係睇到習大大其實佢係諗緊個辦法，就係增強透過增強自己嘅國際嘅影響力，而個方法就係派錢，因為佢可以不斷印銀紙，利用13億人民嘅勞動力去加速佢經濟增長。 佢係派緊香港人嘅錢喎，而家講緊 部分係啦，咁但係咁啊13億，咁你佔3% 啫，而家香港對中國嘅經濟貢獻係咪？ 你搞錯咗啦，係呢個生產即總值係咁樣嘅啫，但係問題你拎落嚟個 money flow 就唔止嗰個 咁啊，當然啦，咁佢好多即係錢佢都可以印添，咁你咁講就，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能夠透過經濟嘅力量。是巩固緊而家嘅現政權， 嗯， 亦都透過你喺外交上面或者喺外貿上面外同外國嘅經濟關係上面咧，係建立緊你自己嘅權威嘛，去鞏固緊你嗰個獨裁嘅統治嘛，而人民就變成咧就是、一個既得利益嘅共同體， 嗯 嗯， 我哋成班人其實都唔可以冇咗大家， 嗯， 你死就係我亡， 嗯。 咁而家佢溝緊咁多，透過亞投行去溝咁多嘅國家。包括喺東亞地區包括喺歐美咁樣，其實就係同有一日能夠同美國佬爭一日之長短。 嗯， 其實美對中國政府嚟講，佢嘅所謂嘅中國夢係乜嘢？ 嗯， 就係能夠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 嗯， 然後犧牲我哋做製品。 冇錯， 我哋每日咧就會。 佢認為有乜理由呢？你美國得3億人民，我13億人民。系咪？我哋而家系質素低啲啫，我文化水平差啲啫。但系從一個時間嘅角度嚟講，我會進化嘅。 嗯， 當然我懷疑啦嚇，能唔能夠進化到？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有呢一個咁龐大嘅勞動力，而家個經濟體系已經僅次於美國嘅經濟體系嘅時候，佢咪而家同你競爭一日之長短？ 嗯 嗯， 搞亞投行就係呢樣嘢啫。 嗯 嗯， 你建立自己國際嘅聲望同國際地位啊嘛，其實你係。同民建聯的方法一樣嘅啫，搞蛇齋餅種啫嘛。不過係變相嘅變咗係基建工程啊嘛，或者係協助你經濟發展啊，貸款俾你啊嘛。其實又係攞錢搭你，屌一句到尾。 嗯，但係問題嗰啲錢而家輪到我。 唔係咁啦，其實咧，即係其實呢、這個早排咧，即係亞投行咧，其實研究咗，即係其實喺亞洲咧有幾多有幾大嘅投資額嘅一個潛力嘅。咁佢嗰陣時就話：，亞洲咧其實要投入咧，即係80,000,000,000嘅投資嘅。咁但係而家咧，呢日本就講到明咧，就會加大呢、這個即係亞銀嘅投資啦。 係啊， 咁變咗就係、是、即係其實係公開去競爭啦。其實就係、是、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嗱，佢講嗰樣嘢就係話。其實如果你係講個國，即係其實嗰個遊戲規則嚟講咧，即係其實因為而家美國就係話要關注而家亞投行嗰個遊戲規則係點制定啊嘛。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你亞投行你引入咗歐，即係你歐洲國家之後，你可唔可以即係其實亂 Q 咁嚟，梗係唔撚得啦。 嗯， 你要令到嗰班歐洲國家 即係其實係心悦誠服，係加入呢個亞投行係有國際標準嘅。咁、 嗯、 其實佢一定要有一定 standard 啦。咁所以而家咧佢就有啲妥協啦，就係話，誒咁不如咁樣啦，而家我哋用赤道原則啦。所以赤道原則咧，其實真係以啲咩專案投資啊，然之後有一群呢個私人即係銀行咧，就以唔同嘅一啲 project base 去制定一啲即係一啲投資項目啊咁樣樣。咁、 嗯、 講到尾，喂就係、是、講銀行邊個大隻噶咯？边个有影响力嘅银行噶咯？其实似乎就咁、 嗯， 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嗱，讲即系呢个银行嚟讲咧，欧洲银行系唔输俾大陆噶，其实。 你谂下瑞士银行喺二次大战纳咗几多犹太人嘅遗产、 啊， 然后如果佢哋能够即系利用亚投行，即系利用亚投行成员国嘅身份，就走去投资嘅话，其实佢哋嗰个资本额可以好大噶。 嗯， 咁所以 唔一定系要俾大陆牵住鼻子走噶， 嗯， 其实系，咁所以如你而家即系点解，喂，即系其实而家咧，即系美国就好似退联派咁样样咧，就喺度问你啦，喂，你个游戏制规则点样制定先，啊，你够唔够民主先？咁佢一定要回应你噶嘛，系嘛？佢、嗯、啲成员国其实先进国家嚟噶嘛，欧洲国家嚟噶嘛。 唔系，但系你而家中国，你虽然话亚投行将会设立喺北京，而且第一任行长系中国人啫、 啊。 但系问题佢而家系面对紧两个面和心不和嘅资本夹击你啊嘛。第一个你讲紧欧洲，第二个其实东南亚一啲都唔弱噶嘛。嗯，佢馬來西亞同埋佢馬來西亞同埋呢一個新加坡，喂佢玩伊斯蘭個經濟，喂伊斯蘭金融，佢都儲咗一大筆錢噶嘛。 嗯、 喂咁我嗰啲錢我都要走出去嘅喎、 嗯。 喂我都養嗰班地產商，嗰班地產商都要走出去嘅喎、 嗯。 喂你點樣攤平佢咧？ 咁嗱，而家美國當然係用呢個亞銀啦，去制衡呢個亞投行啦。但係同時間，佢、嗯、同美國同日本咧，最近亦都係制定咗或者修訂咗呢個美日防衛合作指引啊嘛。 嗯， 係嘛？佢將呢個最精準啊、最先進嘅武器啊， 嗯、 即係配備喺日本，同時間佢亦都默許，似乎係默許緊、 嗯， 即係呢個日本去修憲啊嘛。 嗯， 修憲其實係即係進一步去武裝自己啊嘛。 俾你走去搞境外維持和平。 係啦，咁即係嗱呢啲咁嘅動作就係正正就係另外就係講翻就係話呢個東南亞其實係互相去協作去制定一啲防衛指引啊嘛。 其實仲有個 咁，其實根本上就係即係其實係針對緊你中國啦，尤其係大陸，其實喺月初嘅時候。又俾一個即係其實一個美國嘅衛星，唔係一個Airbus 嘅衛星，就影到你喺呢、這個即係南海嗰邊係咁填海啊嘛， 嗯， 係咁填海喺度搞呢啲唔同嘅即係搞跑道啊、戰機跑道啊，甚至乎係搞啲船澳啊，即係其實去即係佢自己本身去駐軍啊嘛。 喂，如果咁講嘅話，南海甚至香港無端端會變成亞洲火藥庫嘅喎。 其實係噶。咁同埋即係，但係當然啦，危險嘅地方就係話你喺南海，即係咩美屬島啊，同埋即係喺呢個菲律賓旁邊嘅一啲即係群島礁啊，佢哋自己本身係咁填海嘅話，其實你嗰個位置係非常之危險啊嘛。 嗯。 啊，因為你嗰、那個你而家你喺個地方嚟講係三面受敵噶嘛。 哦、 啊。咁嗱，當然啦，即係其實其实最近啦，亦都有呢啲即系美国嘅一啲军事专家就喺度话：，喂，点解大陆要咁样做？其实因为即系你有即系其实全球有四成嘅贸易额系通过呢条航道噶嘛。咁、而中国佢去咁样去做呢样嘢嘅时候，佢又话：，哎，大陆美国你唔好说三道四啦，因为我而家要喺度转，即系其实系去填海啊又剩嘅时候，我系要服务其他国家嘛。喂，但系有边啲国家要你服务咧？ 嗯， 你要问个人咧，人哋就系唔中意你咁样做、啊，而同时间你咁样做嘅时候，即系令到好多国家关注、啊。喂，第一，喂，屌柒你嘅就系呢、這个越南啦，同埋菲律宾啦，啊，同埋即系其实系即系印尼啊啲地方啦。 梗系啦，你咁样划界系搞到人哋系本来系海岸国家变咗冇啊，成个海啊嘛。 啊，同埋你如芒刺在背啊嘛，大佬啊。 系啊。 咁所以其實你咁樣做嘅時候，其實係等於就係話用軍事實力去即係震攝人哋啊嘛。 喂，同埋你雖然講咁耐，睇落好似同香港冇關係咧、 嗯， 你又諗下，喂呢啲咁呢啲咁嘅島礁全部都係喺曬南中國海嘅中心。咁、 嗯、 但係如果你要揾呢咁建築材料走過去，即係做建設嘅話，係啊，做填海，咁啲沙泥喺邊度嚟嘅？ 喂，最少經過邊度係大陸落嚟，但問題肯定會經過香港噶嘛。你要係南巴勒海峽嗰度落去下面先至安全噶嘛。喂，咁到打起喂，如果因為呢件事有武裝衝突帶上嚟嘅話，香港點算？ 啊！ 香港把黑警啊，打示威者叻嘅啫，退聯派就拆學聯啊叻嘅啫。喂，佢哋有冇辦法對守護到香港啊？ 嗯， 喂，呢個 唔使諗啦，差佬。其實你唔覺得佢其實喺成個雨傘運動裏面咧，講時講咧，佢真係手騰腳疾咁。 啊！ 喂，大佬，佢做咗差佬咁多年嚟啊，我有一個同學啊。嗰陣時候已經係做到高級督察啦，定係做咗警司，我都唔記得啦。因為佢後屘冇做啦，一支槍都未開過，一支子彈都未發過，屌數十幾年啦，大佬。 唔怪之得呢個禮拜咧，個羅氏後人俾人即係搏標個心，喂，班差佬好似完全 手騰腳疾。喂，老實講，香港個全世界國際城市裏面治安咁好嘅地方。邊有試過咁樣嘅所謂嘅抗爭行動啫？ 嗯， 佢啲差佬真係完全毛毛頭水㗎。 嗯， 你唔好話對住啲賊啦，即係嗰啲標心嗰啲啦，係亂咁嚟啦。你估真係睇電視嗰啲啊，睇電影嗰啲嗰啲差佬咁英明神武啊，個個好似成龍咁啊，大佬。 咁但 係呃 Q 你嘅啫嘛。 你見到就係話你， 但係個問題咧，我覺得啲人咧就係成日諗唔到個問題就係、是，喂，差佬都係佢哋嘅工具嚟嘅啫。 咁、啊，即係你講到即係嗰個綁架案啦，頭先提到綁架案啦，亦都好笑啦。因為早幾日即係重組案情啊嘛，揾到過關綁匪，即係呢個綁匪真係送上門俾你捉嘅，就係。咁然之後你揾到重組案情，但係竟然喺市區重組案情，而唔係上去飛鵝山 彩虹村地鐵站牛池灣街市嗰邊 喺街市 咩？唔係啊，問佢 買手套 係啦 嚇。 買手套同埋去邊度食嘢嚇食一碟叉燒飯 嚇嚇咁樣叫重組案情。而唔係去上去飛鵝山重組案情，而唔係上去飛鵝山重組案情，你係即係順手牽羊啦、啊，去劫咗啊呢個阿羅氏後人個女啊，定還是係即係純粹諗住打劫咧？喂、嗯，嗰樣嘢反而係重要喎、啊。 同埋嗰二千八， 即係呢樣嘢真係好搞笑啦、啊！而你二千八，你捉到人，但你二千八百萬嘅裝款全部唔見曬，而最重要嘅地方你又唔去即係重組案情，擺到明其實呢場似乎一場數多啲啦。 你要明白一樣嘢，即係如果喺嗰度咁明顯重組案情，話俾你聽，喂啲差佬見到我即刻走㗎，咁點算呢？因為你而家你由曾偉雄去到而家盧班長嗰、那個佢哋嘅方針就係差佬唔可以喺傳媒面前衰啊嘛。喂，呢一樣嘢害死人嘅、哦 嗯， 你諗下，尤其是習大大佢而家喂長期喂真係充分利用香港啊！喂，洗黑香港又用嚟洗黑錢，香港又用嚟養亞投行，香港遲下仲變成呢個武裝衝突中心添。喂，我哋嘅人身安全其實係越嚟越唔受保障嘅、哦 嗯， 我哋仲指意呢班咁嘅差佬。 嗯咁好啦，即係今日個時間都差唔多啦。 有冇 overrun 啊？ 啱啱好啊！ 系啦，你搞到我第三次咧，基本上系睇紧啲即系 WhatsApp 嗰啲啊，有啲女性咧就系好笑嘅，即系 send 啲 message 过嚟俾我咯，即系劝解我咯。佢话其实佢系帮我嘅，佢应该冇嘅。有一个即系比我大少少嘅女士咧，佢好衰，我就唔会好似佢咁讲啦。不过我觉得佢讲得几得意，佢话咧，如果我应该系点样答咧，就系、是、我愿意咧，就好似。对于梁小姐呢种人呢，即使送上门做我女友我都唔要。喂大佬你即叫我讲埋啲咁嘅嘢咪仲死。好似俗语话呢，即係沙头角穿咗个女呢，你爱唔爱嘅一样。有不幸呢就用咗呢个咩性意味嘅例子，忽略咗女性长期被男性用语言性侵犯同埋滋扰。我对自己缺乏敏感呢嘅不當咧，即係佢叫我咧，就係即係表示歉意。咁其實老實講，即係陶君衡咁耐以嚟咧，其實係好少咧係對住啲女人，識得我啲女人都知嘅。即係我唔，尤其是我啲唔係我同我好親密關係嗰啲咧，我係唔會用呢啲語言咧，係同人哋講嘅。即係我唔會輕薄人嘅。 但最後一個問題 係 就係、是、喂，而家阿梁麗國小姐。就送俾你哋都唔屌啊！咁有三个姓梁嘅人嘅女人送上门， 我系话 系我知啊，我知 边神话佢系应该值得要闹嘅。 但问题而家 我就话我唔闹啦， 系啊， 留翻俾你闹啦咁样吓。 有三个系应该要闹嘅， 系 啦，第一个。 但系我话俾你听喺政治问题上，唔好将性别呢样嘢系捞埋一齐嚟讲。 系啊！ 我从来喺批评呢样嘢嘅时候，我根本就冇当佢系男人定女人，系咪？ 系啊，一个叫 即系你唔好将性别呢样嘢当像我评论，我所谓嘅调字咧，根本系同嗰个嘅性行为系冇关系嘅，即使男人我都会调佢噶啦。 你对准政权系应该闹呢三个姓梁嘅，第一个叫梁振英，第二个叫梁爱诗， 系。 吓、啊，第三个咧就系、 是、咁，你唔可以因为梁爱诗我调得佢嘅，即系我所谓调嘅意思就系你都系可以闹佢，但系你唔应该用性别呢样嘢。嗱、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我令到好多人咧系有误解嘅地方，即系佢以为因为佢系女仔，所以咧我就用呢个语言咧透过一个语言嘅暴力咧嚟harass人，但其实真心讲句。From start to finish， 由头到尾，我根本就冇当嗰个系男人定女人。我屌鸠你咪屌鸠你咯，我点知你我嗰阵时候原来你介意系你系男人定女人先得噶，就系咁简单嘅啫。不过即系你话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嘅人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即系你系咪应该要即系慎言啲，唔好攞呢啲咁嘅性别嘅嘢嚟做一个即係所謂嘅即係批評咧，咁呢個係啱嘅，我同意呢位女士 send 俾我 message 嘅。 係啊，你要明白，陶君衡唔係陶君衡啊，陶君衡仲有好多身份， 係嘛？即係孭住呢個花生台嘅身份啊，咁樣啊，孭住埋民主孫嘅身份啊，孭住呢個咩？而家今日好多人講咩前學聯秘書長嘅身份啊，前呢個咩社民聯主席嘅身份啊嘛， 咪話咯嚇，咁啊即係好似你對準政權要屌屌呢兩個姓梁噶嘛 嚇，屌準政權係嘛，咁啊即 係咁如果我係基佬屌梁振英得 啊， 屌你係唔係基佬都要屌佢啦係嘛， 咁啊係屌嗱呢句講笑嘅啫， 唔係我講真噶， 唔係我唔係歧視呢、這個即係、就是、有不同性傾向嘅人士，陣間又以為。唔係喺呢度，我都要講一句嘅，即係花生 group 裏邊咧，曾經有好多咧，無論係即係性傾向啊、性別歧視嘅嘢，大家都忍忍口啦，啊，即係因為點解？ 就好似話罵人基佬咁樣。 係啊，屌你話人基佬做乜鬼嘢啊？係咪？真係你真係揾我嚟搞，最後結果就係係嘛？係。喂，大佬啊，你有異性戀嘅人又唔契弟嘅啦咩？一定係同性戀嘅人先係契弟嚟嘅咩？其实我哋成日讲契弟嘅时候都冇计佢系咪异性恋定系同性恋噶啦。 此科我又撩起你添，真系 系咪啊？唔系我讲开又讲啫。 唔系咁，亦都有讲法嘅。咁即系我咧用词真系其实系又系有啲不当嘅。老实讲，你唔会咁话，即系好似何君尧咁捻样，会唔会突然间话喂何君尧今日讲埋啲柒嘢啊，送俾你，你屌唔屌啊咁样样？即系一般嚟讲唔会咁样讲嘅呢个又，即系你可能讲嘅即系会咁样讲就喂呢条捻样，喂。我都快撚屌 佢！唔係啊，我唔撚屌你啊！ 我唔撚屌你啦！ 唔係就係、是、咁，即係好順口嘅粗口 我唔撚屌你，係啦，應該係咁樣講嘅。 我唔鬧你啦，呢條咁嘅粉腸咁樣，係嘛？稍為斯文少少。 嚇你唔係即係一般嚟。 再斯文少少嘅就係、是、我唔批評呢個人 啊。嗯， 留翻俾你慢慢批評啦。咁好聽未啊？ 有啲網友話齋，就你要屌一個人，係唔等，係唔需要佢送俾你嚟屌嘅。咁你直接屌就得㗎啦，其實係 多谢， 系啦， 多谢咁多人送俾我。 吓、啊，咁啊，即系你屌佢唔使同，唔使问佢，即系送唔送俾你嘅。 不过今日咧、啊，我真系要收翻我嗰句说话，就是、因为咧，本来我话唔讲，我最后都讲错，咁、啊、我应该要收翻啦，系咪？嗯， 系啦， 即系我收翻嗰句说话，话、欸、诶留翻俾 Vincent 搞啦，咁、啊、样其实我自己搞咗 添。你好似咁，你又变咗老邪咁样，本来我都唔想讲嘅。 唔讲又讲，讲开又讲咁样。 呢个系老萧讲， 老萧嚟 嘅。系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拜拜， 拜拜。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